一句话，想得太多只会毁了你，若无其事才是最好的报复。何必向不识的人证明一些什么，生活得更好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 为了要博世界赞美便苦恼，害怕永远也做不到，忘掉了偶尔烂你世界或会更好，期望要有这个与那个像匹布被剪碎飞舞，麻木了两眼也但求要拾到，何必要做奴隶，无需要为失去了的执迷，轮流量或暖着四季，做人做过世，漫长年月有路轨，人总想拥有东西，要是代价高越令心中牵系，担忧要是无谓，那花洒洗礼。要做奴隶，无需要为失去了的执迷，轮流量或暖像四季，做人做过世，漫长年月有路轨，人总想拥有东西，要是代价高越令心中牵系，担忧要是无谓，那花洒感叹她美丽，得到也是无谓，负担高过天际。 趁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努力成为想要成为的那一种人，过我们想过的生活。可能我们终究还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也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继续活下去。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如果不努力，感觉好像虚度了。 站在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若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 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 人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但是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搁浅了一辈子。不知道谁又是你记忆当中那个没有办法抹去的人。 醒在失眠的清晨，未离开按下确认，除了祝福留下什么都不剩，无关自尊不自尊，我是人我不是神，卸下吞你成你最后的责任，了解我们彼此拥抱残缺的灵魂，越想完整越注定牺牲，你是我上一段人生的备份，把所有感情用无情封存，对一个人残忍成全了两个人，带着我上一段人生的备份，重新开启后闪一闪尾灯，欢迎孤单共存，明天会怎样别问，在失眠的清晨，未离开按下确认，除了祝福留下什么都不剩，无关自尊不自尊，我是人我不是神，卸下疼你宠你最后的责任，把所有感情用无情封存，对一个人残忍成全了两个人，带着我上一段人生的悲愤，重新开启后闪一闪尾灯，欢迎孤单共存，明天会怎样别问， 一句情话说我给你变个魔术，然后说已经变完了，但是你是不是什么都没看到，我变得更喜欢你了，可惜你一直都看不到。来听这一首夫妻脸。 昨天那若有似无的语言，感觉麻到手指间，凌晨失去了主见， 抱歉，很怕被别人贴标签，以

下特价房，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他习惯了孤独，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甚至一个人吃火锅。我很奇怪，不能理解，但是现在好像又慢慢理解了。当你熬过最孤独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生活也不过如此，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过，也就不需要别人陪伴了。 气息浓浓的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明星钟情九七零， 我们是 兄弟本色， 当我们混在一起就是要让你嗨的意思，不想睡觉那就继续盯下去吧。 看到微博直播帖上面周周他说，你可能遇到很多让你心动的人， 却难以让你遇到一直心安的人。大概这样，遇到心动的人不心安，遇见心安的人不心动吧。不知道这样的顿悟是不是说到了你心里。 我仍未接受到被你突然就算宣布分手更好，当你待我好该难忘程度，心头如像被插刀，好到大概没有好报，只是个圈套，宁难挨到更加高，不能怀念爱惜，不如怀恨，更愿恨人亦要花气力，例如恨你为人自私也任性，我憎你不停来为我添加大量情调，将咸甜回忆记恨你，才能你爱上你也没假借，直到令我的强烈爱意平息，想你太伤不会设想再怀念，便业障走绝到乱无念你丑样毁坏形象，因你受了伤真你会有奖，想到缺点便拍掌，不要让我面对真相，挂念似骚扰，恨才能令我轻伤，不能怀念爱惜，不如怀恨，更惊恨人亦要花气力，例如恨你为人自私也任性，我憎你不停来为我添加大量情理，你才能令爱上你也没假借，直到令我的强烈爱意平息，我爱你吗，我怕你吗，厌恶你方能够不难过，憎你那过错，憎你放弃我，再爱你已未长吗，不能怀念爱惜，不如怀恨，更 阶段生活就会开始做减法，可能要丢掉一点梦想，要现实一点，可能会失去一点朋友，不过剩下的都是真的朋友，可能会更加忙碌，找到自己的节奏。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看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能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继续活结束，该由谁宣布？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星光斑斓，没有人觉得浪漫。三个人的晚餐，怎么吃？该如何互动？

way for you.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With you I'm ever heating, it's heartache through and through.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don't know what it is you do. Not one bone in your body good enough for me, but this heart is open, busting on the scene. Turned on, didn't want you where you at. I get it, and now you want me back, but I'm gone. And I'm all quiet. I'm like a spark in the dark side. You're like a deer caught in headlights. You got me wrong, but it's alright. Now I'm like ooh ooh, see me up in the club like ooh ooh. Don't matter, I ain't worried about you, cause I left that girl behind. Hear a knock on the door in the night. This before, so you come on in. Make yourself at my home, tell me where you been. Pour yourself something cold, baby, cheers to this.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and you know where I live. Yeah, you know what we is. Sometimes you gotta stay in. Welcome to my house, baby.

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哈，因你今晚共我唱。 决定绝不会错，哦，第一次。

少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珠白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击。你的绝情珠白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 是否这次我将一